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8点，猫宝游世界。 嗨，勇敢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台南青藤，我在这等你哦，进来哦。 大家好，哇！先片头咧、见到阿三个好精彩嘅台南朋友，大家好，台南朋友，好欢迎收睇咧。今日系7月22号星期六晚，逢星期六7点至8点，我哋嘅孖宝游世界。今日已经系第二集啦， 哇！咁快有第二集， 哇！眨下两眼已经过咗一个礼拜，哇！我哋喺一礼拜收到好多我哋嘅 fans 嘅喺我哋嘅 fans page 嘅留言啊，就赞我节目好啦，亦都俾咗好多鼓励我哋，亦都好多嘅留言。咁啊，多谢大家呢、這个支持咧，就冇间断啦 ，like 系继续要 like。我哋要壓多啲 like 先有用嘅。 我收到好多意見喎，唔夠厚啊！ 唔夠厚，梗係啦。見到我哋咁多靚女嘅相，咁多風景咁美好，大家都好想繼續知多啲台南呢個府城嘅乜東東。嗱，咁啊講之前啊，今日就22号啦。咦，呢段時間咧，除咗係聽我哋節目之外咧，都係一個城中一件好大嘅事發生緊，好似同你有關喎 ，Stella。 書展啊，冇錯啊，每一年都吸引好多人入去會展，特登去揾書啦、睇書啦。咁今年我自己都有出書，所以我都好緊張。你有冇打算去？我哋好似剩翻幾日啫喎， 好似嗱，由依個19号去到好似25号， 係啦， 係啦，仲有幾日啦，今日22号，咁啊仲有幾日，咁我知道咧又有早場啦，又有夜場啦，同埋今年嘅主題係乜嘢啊？ 今年主題係旅遊喎， 哇！開正我哋孖寶遊世界就係講依個旅遊啦。咁啊，每年咧即係書展啊，我都有做過幾年採訪，都係書展嘅。我每次去到都頭暈，因為實在太多書、太多 talk、太多好嘢要睇，時間好少， 睇唔曬啊！係 啊，個心有好多好想去睇，好多有不同的作家都在現場做，所以其實都幾想今次有機會啦，夜場時間冇咁多人咧，希望能夠去睇一睇。咁啊，睇睇捧你場啦，都知道你好似其中一日你要負責有一個嘅分享。 冇錯，因為我自己都會有分享會啦、見面會咁樣嘅。咁除咗支持我之外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唔同類型嘅旅遊，甚至係文學啊、歷史，我覺得嗰啲其實都好吸引。咁如果大家可能望一望個活動日誌，咁見到有適合嘅可以報名可以參加，其實都好 feel free 去做呢樣嘢嘅。 咁啊，當然支持啊 ，Stella 啦 ，Stella 你邊月邊日你會喺邊度出現啊？ 我會係喺呢個嘅20号同埋22号。咁我自己其實除咗呢兩日之外咧，我每一日都會喺書展出現嘅。咁大家有啊，撞下我，見到我就同我打個招呼，唔好怕醜，因為我唔認得大家嘅，大家要主動過嚟揾我，係啦。 大家認得楊寶玲啦 ，Stella 啦， 認住我乜頭？ 係啦，個子細細，但係咧就已經咧用咗個好短嘅時間就去咗歐洲一個月啦。咁如果大家想買佢本書要揾佢簽名嘅話咧，就記得捉住。佢攞翻一個親筆簽名啦， 認住我乜頭，見到我就攞住本書撲過嚟揾我啦。 好，我哋言歸正傳啦，就講翻啦。咁我哋上集孖寶遊世界第一集咧，就講我同你最中意依個嘅台南府城啦。咁啊，府城我做咗個旗袍體驗啦 ，Stella 就一個人生一個好大體驗啦， 結咗婚啦喺嗰邊。 係啦，咁啊，台南成為你一個嘅即係訂婚啲結婚一個好難忘嘅地方啦。嗱，咁我哋講下今集有咩特別嘢講咧？其實都同上集有少少 echo 啊。你記得唔？我上集咧我就做咗一件好古色古香嘅旗袍啦，喺住台南嘅老街裏邊咧喺度漫遊啊，即係好似哇！突然間好似見到好似追溯翻過100年前， 我唔記得你話安平嚟噶嘛， 係 咪？ 係啦，安平咧就係一條老街啦。咁如果大家有機會去台南咧，安平嘅地區千祈就冇錯過。除咗食嘢之外咧，好值得行一條安平嘅老街。點解安平老街有一樣好特別嘅嘢咧？嗱，第一張相我哋見到咧，除咗見到我著住旗袍之外咧，你第一見到咧好多嘅建築物裏邊咧會見到一個劍師啊。嗱，呢個劍師特別就係全台灣或者可能全世界唯一嘅地方有嘅就係劍師。只是安平地區有，台北、台中其他地方都冇嘅。咁啊，劍師就係台南安平地區特別有一種嘅辟邪物品嚟嘅。 辟邪佢係辟啲乜嘢㗎會？ 其實中國人都幾傳統嘅迷信啦，成日都相信鬼神啦。咁所以以前咧，即係台灣人咧都相信，即係希望能夠家宅平安嘅。於是咧就擺啲嘅吉祥物或者係辟邪嘅。咁由清朝到日治時代咧，其實安平咧家家户户咧都會有劍師嘅。咁啊，嗱，見到啦，啱啱呢個嘅舊嘅建築物，雖然係殘殘舊舊啦，都見到喺嗰個簾縫裏邊咧，都有一個劍師喎。嗱，隨住時代嘅演變咧，其實安平咧，你嘅古宅咧，一棟一棟就冇咗，因為太舊啦，亦都冇去維修啦。咁成個安平咧，而家大約有幾多隻劍師？你估唔估到？石林，你都去過嘅喎，你有冇數過啊？ 冇啊，但係已經唔係好多地方有啊，即係見到啲好似相片呢啲咁舊嘅，其實真係所剩無幾啊！ 哇，其實難見到啦，依、這個都其中一隻， 呢只都係 嘅 喎。 係啊，依只你會見到好似綠色嘅，依只好似咩似 monster 咁樣，其實依只都係劍獅嚟嘅，雖然佢係綠色嘅。 哦，佢哋有好多種形態嘅，其實。 嗱、嗯，咁頭先你見到依只咧，就見到個口咬住把劍。 嗯。 啊，與把劍嘅劍尖咪向右邊咬住嘅，個樣係咪少少都？有冇辦法劈到邪？你覺得咁夠殺氣啊？ 咁啊嚇，係咪類似一個門神嘅作用咧？ 啊，都有少少好似門神，或者廣東人時擺個八卦，或者擺啲辟邪嘢喺個門口咁樣。嗱，呢個見得好清楚，一個真係一個石獅子，一個劍獅，喺一棟嘅舊嘅。黃一個紅色嘅磚屋嘅上邊啦，咁其實安平到底係幾隻劍師，其實就冇乜定論嘅。咁但係咧，我早排咧都去過台南安平啦，同咗啲安平當地人傾過偈咧。佢話咧，而家安平劍師最新嘅統計咧，大約剩翻37處嘅古宅咧。剩翻有劍師 嘅 啫， 少 嘅 啫。 係啊，其實發覺咧好多嘅劍師，你見到咧，其實嗱呢啲好舊嘅一啲嘅屋嘅簾篷咧， 哦，原來呢啲都係嘅。 係啊，你會見到綠色嘅，但可能咧由於時代咧或者風吹雨打啦，於是見到劍師嘅形狀開始慢慢退，但係依個都係劍師嚟。 咁真要好仔細睇喎，咁啊好容易就會漏咗啦。 係啦，咁啊嗱依個就講清楚啦，見到一隻劍師。咁其實劍師嘅材料係咩咧？有木做啦，用泥做啦，或者用啲嘅洗石子去做嘅。咁多數先你見到啦，喺門嘅簾縫上邊啦，亦都喺牆壁上邊啦，你都見到啦，每隻嗰個嘅劍獅嘅造型都唔同嘅喎。嗱，呢只劍獅就啱啱我著住旗袍上邊啦。其實呢只劍獅咧係一個以前咧安平一個嘅富有人家一個豪宅嚟嘅， 所以睇得出呢只仔細好多。 係啊係啊，不過可能隨住時間耐咗咧，佢嘅顏色有少少退落嘅。其實之前應該係紅色啊綠色咁樣，但係你隱約都會見到一隻嘅劍獅喺個門口裏邊， 佢嗰股霸氣仲喺度喎。 同埋你見到都咬住一個。嘅把劍喺個嘴裏邊啦，咁其實安平劍獅起源咧都有唔同嘅講法嘅。嗱，民間啦、學者去到一啲嘅研究都有唔同嘅考據，就話咧以前咧安平劍獅就喺清朝時候咧，隨住中國大陸移民嚟到，嗱獅子成日認為叫做萬獸之王啦，咁啊佢嘅敲聲咪好勁嘅，就可以鎮服百獸嘅，所以民間就攞獅子嚟做辟邪。咦，呢個都～講得過去喎， 係啊，但係點解會咬住把劍咁得意嘅咧？ 嗱，咁啊有人講咧就話咧，有一個學者就講啦，當時咧安平劍師係清朝水師，就將個刀劍插喺個盾牌，一個佢哋有盾牌啦。咁啊盾牌裏邊咧係有個結一個嘅獅子嘅頭嘅。咁嗰時咧個頭裏邊有個牙齒啦。嗰時佢哋玩種遊戲嘅賭博遊戲，如果你能夠成功將依個嘅劍插入呢只獅子嘅口裏邊，而佢掂唔到個牙齒話咧，就會為之贏。 哇，好難喎呢個。 係啦，咁呢個都係當時啲民間説法話劍師係咁啦。咁但亦都有人講過咧，有一個嘅歷史學家講咧，以前安平裏邊咧有個清朝一啲嘅水師駐紮喺嗰度啦。於是軍人就好習慣咧，將刀啊、劍啊、盾牌就擺喺門口嘅，咁啊希望能夠啲賊仔啊見到就過主就冇搞。於是久而久之咧，於是就將劍師就變成。屋裏邊一啲嘅辟邪物，你會見到呢只咧有個王字啦，咁見到呢只獅子都幾有威武喎。 係，係咪佢哋真係隻隻都唔同樣嘅喎？ 係啊，同你見到嗰隻牙齒咧，好似咧人哋啲都惡惡地嘅動物咁樣向外咬，咁但係咬住嗰個嘅嗰把劍，而劍係向下嘅。咁所以見到每個形態都幾唔同， 即係無論係嗰隻劍獅，甚至係嗰把劍，其實都有唔同嘅擺放方法。 嗱，見到依個就 呢個靚啲，係啦。 當然啦，因為我喺前面啦。咁嗰日咧，我就特登去咗咧。嗱，依個就安平地區裏邊其中一隻最大、保存得最靚嘅劍獅。 呢個唔係新起出嚟嘅， 係啊，係舊嘅。不過咧之後咧就由於色甩咗啦，於是又再補翻啲顏色上去。同埋你見到嗰個劍咧，嗱頭先我見到啲劍係打交叉嘅。嗱佢而依把好得意嘅喎，依個劍獅佢咬住係一把劍，係咬住嘅啫。 水平。 是啦，水平的，但是都有一种很震慑。而当我的手摆落去的时候，我就可以感受到，哇，过百年历史的剑师曾经安平里面已经一直留在这里。我就穿着一件旗袍，可以直接好像回到旧时一样。 穿越了。 是啦，穿越了个旧时感受一下。还有那时讲过安平剑师主要是纪念郑成功。讲过上集讲过，当时郑成功就来到台湾，军队和人民住在一起的。每个的士兵的盾牌都有一只狮子的头的。有人就说纪念郑成功能够成功驱逐了荷兰人占据台湾咧，于是为咗纪念郑成功，于是喺每个屋里边咧就有只剑狮系纪念郑成功嘅。 咦，咁都好多唔同嘅讲法喎，原来剑狮呢一样嘢。 咦，你见到呢张啦，咁我就企咗喺一个旧嘅。 窄嘅門口啦，又好似咧似唔似我哋香港人平時擺啲叫做八卦喺個門口一樣啊？ 有啲似啊呢個。 係啊，一似唔似好似個八卦掛咗喺呢個門上邊，而呢個就一個劍師，就啱啱擺咗喺屋企一個嘅簾縫啦，佢啱啱嘅中間位置就好似震攝住所有嘅鬼怪啊，或者啲邪氣咧就唔會入到屋企騷擾民宅。 我見呢隻又係咬住個劍，係交叉嘅喎，向下嘅，其實咪有特別意思㗎？ 嗱，又我都問過啲台南嘅 friend 啦，佢話咧其實獅子咧咬住嘅劍咧就叫做劍師，而有啲口是單劍咬住，或者是雙劍交叉咬住，而劍尖又向左和向右都有些意思不同的。那我就集合了有幾個講法的。有些就話其實冇意義的，純粹美觀的啫。 得個靚咁啊， 得個靚啦。咁呢個就交叉的，你見到呢個嘅。嗱，咁亦都話咧，劍師的劍柄在右邊咧係有祈福的作用。 哦， 嗱，咁呢個其中一個就打交叉嘅，咁呢個就係話係純粹會唔會係美觀啦？ 嗯， 啊，咁亦都講啦，如果劍師嘅劍柄喺左邊咧，就有辟邪作用。 哦，即係一邊祈福，另一邊就係辟邪。 係啦，先會見到我企咗一個好大劍師度咧，咬住一把劍咧，個劍尖啊向右邊咧，就話呢個有辟邪狀嘅。咁亦都話 係祈福。 係啦，嗱，咁如果口咬住個雙劍，就代表咧能夠鎮邪。能夠止住一啲煞氣嘅作用，咁我先見到呢張相啦，見到個劍尖係向右邊嘅，咁即係有咩用呢？ 呢、這個呢唔係劍柄喺，係 啦，係劍嘢喺入邊， 祈福嘅呢個就 係啦。咁我就啱啱摸住喺度，希望帶俾我福氣啦。咁啊，所以其實原來劍師嗰個嘅幾特別 嘅 喎， 即係其實佢入邊係有唔同嘅含義嘅。 嗯，係。同埋咧，劍師話明咧就係震，即係辟邪咧，係唔會傷到人嘅。所以咧，獅子咬住嘅寶劍咧，咬住個口就唔會咬人嘛，因為佢咬住把劍都冇任何嘅牙齒去咬人啦。我哋可以落去下一張相，我見到其實每個形態都會唔同嘅喎。雖然佢咬住咗，但呢張都幾 Q 幾可愛嘅只獅子，係啊， 睇下先。 嗱，呢只比較時代久遠啦，你會見到咧嗰個 好似嵌入咗啲石頭度。 其實我相信咧，以前咧呢只石獅子咧都非常之即係有殺氣嘅。咁但係由於風吹雨打啦，落雨啊，同埋有地震啦，咁你見到啦， 係 啦，咁你會見到咧呢只嘅劍獅好似咧食咗喺嗰個嘅磚嗰度一樣喎。咁但係隱約都會見到咧佢隻牙啦，同埋隻眼睛嗰把劍都見到喺度嘅。不過咧，由於咧冇保育啊， 係 啦，斷咗，咁所以咧就可能咧就唔係咁靚。但係咧隱約都見到咧。劍師當時都是為呢個嘅家宅能夠保平安，是辟邪的。 咁無論佢有冇用先啦，其實呢一種傳統遺留落嚟嘅物品是一種民間的智慧啊。 嗯， 係啦，咁可能而家啲人都覺得，哎，辟邪係咪真係有用嘅？但是我哋望翻當時的人去做呢樣嘢係有佢嘅理由去做啦。咁亦都係因為佢哋當時會有呢件物件嘅存在，我哋今時今日再嚟到呢個地方，又會有種唔同嘅體驗啊。 你見到呢張我就眉頭深鎖， 其實咧交叉嘅喎呢個 係啦，啱啱呢個就係交叉，一交叉就話咧就話都係保家宅啦，同埋咬住個劍咧，呢只獅子係唔會傷人嘅。咁所以其實咧，我會覺得民間智慧其實全部都係有意思，即 係 未必係當然啦，我都係集呢個美觀啦、美學啦、民間嘅風俗咧集一身嘅。 同埋我哋而家係推斷翻佢，雖然未必可能真係100% 係當時嘅意思啦，但係其實個意思好多時一啲地方嘅傳統嘅辟邪啊、鎮宅嘅嘢，其實都好類近嘅。 你有冇行過去安平？除咗你去食嘢之外，有冇真係用心去行入安平嘅古宅裏邊去留意有劍師啊？ 其實我有見過有啲係掛咗喺上邊嘅，咁但係當時我冇特即係第一次去嘅時候啦，咁就覺得啊幾得意喎，有啲劍師喺上邊，但冇特別去懷疑係乜嘢。直至我行咗去一個劍師嘅博物館咁樣啦，咁慢慢發現原來呢只劍師唔係一個普通嘅裝飾物咁簡單，而係當你再深入少少去睇嘅時候，會覺得原來佢有背後嘅意思，甚至係佢有佢嘅作用啦，亦都係成個安平歷史嘅其中一個重要嘅部分嚟嘅。 所以平時我旅行社除咗去 真係要擔高個頭， 係啦，即係可能大家啊睇住個手機要 Google 緊個 map 之外咧，其實咧我都覺得咧台南有好多特別嘅地方，就係當你舉頭望嘅時候，發覺原來有即係另一片風光啊，同埋原來上高有好多歷史。你見到一個其實一個新嘅大宅安平起咗嘅，咁但係佢正正雖然一個好西式嘅大宅，佢都喺佢屋嘅尖釘嗰度咧， 遵從翻個歷史， 係啊，將依個嘅劍師咧擺咗喺嗰個。 所以其實呢樣對佢哋嚟講都唔係一樣已經冇唔理嘅古代嘅遺物啦。其實佢哋仲保存咗呢個風俗，我覺得幾得意。 就算依個一個西式建築咧，加咗隻劍師喺頂上邊咧，完全冇一種違和感。 係啊，冇錯。 啊，我覺得又好 match 喎。咁加上我嗰日咧就著咗件旗袍， 更 match。 有少少似咧，好似咧住喺上海或者呢個大宅嘅 小姐 姑娘就企咗門口。咁但係咧感覺上咧，將個大宅咧個原意真係想一種辟邪。 能夠保平安的感覺，所以就算一些新的大宅在安平起，他都沿用一些風俗時，我覺得我旅行時多留意多這些事情，就發覺到旅行都那個趣味性都會大了一點。 其實如果想帶這些劍絲仔回家，他們那邊都有些賣手信，即是他們叫伴手禮的地方，都會有些比較細型的劍絲的模型仔，可能一個拳頭那麼大隻，那些都可以買回家，或者他們有些是可以給你掛在牆上的劍絲裝飾，如果你真的很喜歡這個文化的話，其實可以當是裝飾品也好，想帶回家作為留念也好，我覺得這個都是一個不錯的伴手禮來的。 我們買了一些鎖匙扣回去，還有買了一些 sticker， 即是雪櫃的 magnet， 用了獅子，所以我就沒辦法放在我家門口我就將它放在我雪櫃上， 我怕對面屋不喜歡我放在門口 我就將它放在雪櫃上，少少是保平安辟邪的意思啦。 我也買了鎖匙扣可以隨身掛著， 所以大家千萬要留意這集，因為我們節目最尾時候我們會送一樣跟劍絲有關的禮物給你們， 如果你們都喜歡劍絲的話就一定要留意， 大家真的留意啦。好，那我們看完這個安平之後，有一個地方其實不得不可以錯過的一個地方， 不得不提的地方， 是不得不提不可以錯過的地方 緊張到口吃怎麼辦，很緊張的這個地方。 剛才講過一些是古老的地方，就是安平，但是有一個地方如果每次我們去台南我都說一定去博物館。咦 Stella， 博物館啊？ 是啊， 哪間博物館？好多博物館喎。 平時我旅行時都說哇不是嘛，旅行去 museum 這麼悶的地方，那我就去過巴黎的，我也都有去過大英博物館，我覺得行博物館是完全一種享受。 沒錯，我自己都有去過，其實我都很喜歡行博物館。 Stella 平時你去旅行時會不會，你去過歐洲啦， 特別是去英國，因為它很多博物館都是免費入場的，哇入到去之後簡直不想走，每一天都行博物館其實很開心。 是啦，其實我是 咦，這個是不是歐洲來的？ 哇，你看到這張照片，大家都說哇，這個整個拱形的建築是不是看到一個很有羅馬式的建築，究竟是不是歐洲呢？很多人都以為是歐洲來的。其實大家就完全錯了，原來台南除了有古老的安平老街之外，原來台南有一個有世界級的 World Class 一個的 museum， 實即係媲美依個大英博物館同埋依個羅浮宮都唔誇張。嗱，你見到一張相咧，見到藍天白雲，仲有咁靚建築物咧，正正依度咧就唔係歐洲，依度就係台南。 冇錯，就我哋今集介紹嘅台南啦。 你依個就係叫奇美博物館啦。咁我就唔知阿 Stella 有冇去過啊？ 我有喺出邊行過，因為當時我要去另一個景點，所以我冇特別行入去。 我真係非常 之，係咪錯過咗好嘢啊？ 你一定咧有機會，下次去台南一定。要去奇美博物館啦！我見到一張相咧，見到咧係喺台南市仁德區，咁佢離市區咧就遠少少嘅，你可以搭的士過去，的過去咧都好近嘅啫。咁個景點附近就一間會有你介紹嘅地方啦。咁我哋不如講一講咧，奇美博物館有咩得巴閉嘢，有咩特別嘢咧？ 有咩咁犀利咧？ 奇美博物館咧，點解個名叫奇美咧？有原因嘅。由於咧，奇美博物館佢個創辦人咧就係奇美實業創辦人許文龍先生啦。 咦，商人嚟嘅喎。 係啊，我哋可以見一張相，究竟許文龍先生，哇！你見到一個很有智慧的老人家， 係 拉住小提琴。嗱，許文龍先生今年是89歲嘅啦。但是看到他非常精神，他本身是一個台南人，亦都是奇美化工塑膠業和奇美電子廠的總經理來的。 但為什麼一個商人會去了開博物館那麼有趣呢？ 這個是另一個故事了。許文龍先生他本身自小就很醉心音樂，很喜歡藝術，其實一直都希望能夠將他大個，如果能夠賺到錢之後能夠開一間私人博物館的，這個是一直的這麼多年的理想，因為他覺得美術音樂是影響他人生，影響他做生意，所以他一直希望能夠當他賺到錢，他是一個很成功的出名的實業家，但他覺得錢賺之後應該回饋回給這個社會，於是就一直希望能夠起一間博物館，不是一個私人博物館，起到一間有世界級的博物館，令到全世界的人或者全台灣人都有機會在博物館裏面欣賞當中一些很漂亮的建築物。哇，我們看到這張 官方宣傳的照片， 是啊，這張很漂亮，這就是奇美博物館的外圍，我想你那次就可能就在博物館， 沒錯，就在外面這些位置已經覺得很厲害。 那這個博物館你看到，如果我們走進去之前，中間就是那個主標亭，要經過好像一個希臘神話一樣，你會看到有 希臘神話一啲嘅，譬如阿波羅女神啦，或者有唔同嘅天神啦，佢哋保護住你，要行去呢個地方咁。呢度係超級超級靚嘅喎！ 呢條橋其實下面就係水，好似一個護城河咁嘅感覺咧。行過嘅時候，其實真係覺得自己好似歐洲啊！ 我哋可以見一下，哇！依張咧好靚啊， 真係好靚。 你似唔似喺個法國喺羅浮宮裏邊其他啲唔同嘅，或者係意大利嘅地方？你會見到咧，佢嘅設計咧完全咧唔會話得，誒會唔會一定係好台灣式或者係中國式咧？而佢完全做到一個歐洲嘅設計。你會見到開頭呢個就好似羅馬一個噴泉咁樣喎。當佢咧夏天咧，你見到個天咧藍天白雲，再加上嘅時候咧，而家應該係依張相就冇開住嗰個翻騰。 我去嗰陣時就咁啱有呢個噴水嘅，哇！好靚真係。 你會見到咧，哇！你睇下嗰下，你完全你唔會覺得自己係台灣。你同人講話，我試過擺張相上去 Facebook 咧，我啲朋友就話：咦，你去咗歐洲邊度啊？完全你唔知 道人啊！ 係啊，你完全你唔知道，你已經喺台灣嘅台南地方。咁你見到啦，依個噴泉開嘅時候咧，你會見到好似萬馬奔騰咁樣。你見到只馬咧，似唔似喺個水裏邊咧？喺度 衝出嚟， 喺度奔馳緊啊！所以其實咧，即係如果冇機會去嘅話咧，我覺得即係 suggest 啊，依個景點係必定要去嘅。 一定要去多次啊！ 嗱，哇！依個就係黃昏時候、日落時候咧，你會見到咧，只係講我去到。我連個相機揸住時候咧，我都唔記得撳，因為咧實在太靚啦！你會見到裏面成個 design 咧，因為佢個地方個幅員好大，成九公頃咁大咧，佢由出面停車場到行去咧，起碼都成15分鐘啊！ 哦， 咁你見到咧要經過一道好一個橋啦，你見到咧好似個歐洲咁樣完全 冇錯， 同埋你見到個塔頂係一個用似金嘴嘅天使咁樣咧，即係街道你就話依度有一個最靚、最好、最靚嘅展品喺依個博物館裏邊，希望將大家引領。去到參觀呢個奇美博物館， 哇！呢個真係要 book 嘛，下次真係呢個係一個時間去一次， 非常之值得去嘅。同埋我諗博物館一樣嘢，我想分享一下，頭先講個89歲老人家咧，呢個許文龍先生，點解我會不斷可以講佢咧？因為咧，其實以往嚟講，我哋叫做香港究竟會唔會有商家願意能夠同政府合作，係一啲嘅嘢。俾市民 係 幾公眾咧？你見到香港好多嘅商家賺錢之後，就轉買咗啲嘢舊嘅宅之後，將佢剷平咗啦，或者將佢變成商場啦，完全將啲美好事物變成呢個商業化。咁但許文龍先生咧，當時咧就一直都好想能夠醉心藝術音樂，好想起一個自己博物館之餘咧，佢唔係俾自己睇，佢希望俾所有嘅台南人、所有台灣人睇。於是一直去揾地啊，因為咧喺台南雖然地方話大話大唔大，少人唔少啦，要揾一個起咁。咁大博物館嘅地方，其實都幾困難噶。咁啊，當時咧，許文龍咧就諗咗好耐，就問政府去即係會唔會買幅地啦。即係佢已經係咁有錢啦，佢一個好出名、好出名嘅成功嘅商業家，但要買幅地都唔容易啦，因為要解決好多嘅問題。咁啊，當時喺大約喺2000年頭時候咧，台灣嗰時嘅總統就係陳水扁嘅嚇。咁啊，陳水扁當時搞到嘅經濟就麻麻地啦。咁啊，但係咧，台灣又好希望能夠建多啲有國際級嘅公園、廟、私隱，於是咧。有想法冇錢， 係啦。 哦，點算咧？咁但係許文龍就話：我有錢，但我冇地喎。 哎，咁啊 match 到啦。 咁終於就一拍即合啦。咁啊，當時咧，即係台南呢個市政府咧嘅官員咧，就諗啊，咦，既然政府有呢個概念，但我哋又冇錢，會唔會可能夠同一個嘅許文龍先生大家合作，用一種大家興建，跟住將嗰個營運權交俾呢個許文龍先生，之後再將佢成功起完之後咧，就將呢個嘅地。俾翻成個建築物俾翻政府咧，因為成日會覺得咧，依個會唔會一個雙贏局面咧？因為以往咧好多商家話：喂，我做完之後，佢係據為己有啦，點會俾翻政府啊？ 佢嘅諗法又唔同喎。 係啊，佢係 佢真係想為其他人做啲嘢嘅喎。 係啊，佢係調翻轉喎，佢覺得既然依個嘅地方我起完之後，唔係代表我據為己有，我希望能夠地方係開放俾全台灣嘅人或者所有遊客睇時候，於是佢就用咗睇下先用幾多錢先，係用咗15億新台幣嚇。咁啊，跟住咧喺2008年動工，2015年咧就正式啟用。 哇，都起咗好耐。 係啊，因為 用咗好多時間， 因為佢裏邊咧，佢嘅無論嘅展品啦，裏邊嘅設計咧，佢係花咗好多好多嘅心思啦。頭先我都見到咧，喺博物館嘅入口咧，就有一個好壯觀嘅阿波羅嘅噴泉啦， 係 好富麗堂皇嘅，同埋你會完全覺得自己好似去咗歐洲嘅感覺。所以咧，佢哋之前喺個 design 方面係揾咗好多好多嘅 designer 去用唔同嘅設計，去點樣概念將呢個奇美博物館裏邊打造得成為一個國際級嘅博物館啦。咁所以咧，你會覺得呢個博物館唔係流嘅， 係 嚇，我會覺得喺台南嚟講咧，你如果 係 proud of to be 一個台南人咧，能夠有一個世界級嘅博物館，我覺得真係完全值得係即係幾自豪嘅。 我記得當時佢起好真係開幕嘅時候咧，哇！成個台灣啲新聞係鋪天蓋地咁，都係講緊呢個奇美博物館，非常之犀利。 其實就算我哋嗱。裏面應該會見到啦，外圍你見到咧，佢嗰個綠化地帶係好大嘅，你會起曬好多啲shop 啊、鋪頭啊、食嘢地方，你完全你會覺得嗰個地方同個大自然環境完全係相配合，你會覺得你完全可以沉醉 喺冇一種商業嘅味道啊，雖然佢係商人嘅錢咁樣 去。你見到香港好多所謂啲嘅博物館啊或者之類咧，都會出邊有好多商業嘅嘢係楞住 commercial 咗，令到影響咗成個個目的。咁但係其實奇美博物館嘅外圍咧係一個完全一個草地同埋一個好靚好靚一個人工湖，你完全咧喺外邊咧，你可以 picnic 啦，成家人裏邊就可以攤喺草地邊咧享受。 我當時就因為喺出邊影相，影咗好耐啊，其實 係啊，因為其實佢外邊已經係靚到哗哗聲㗎啦，你完全覺得咧，你可以唔想入去睇展品。 只要你揀啱個藍天白雲嘅日子去咧，啲相其實無論你點樣影都好靚。 嗱，依批相就啱啱我都係前兩個月到之前去啫，嗰時咧天氣就都好熱啦，你會見到咧藍天白雲啦，你見到哇好熱啊，著曬短袖衫，但係咧你會覺得。好 enjoy 喺嗱，我見到我時仲係少長頭髮嘅時候啦，咁我自己係 selfie 緊，你會見到咧嗰個柱似唔似喺希臘神話裏邊咧嗰啲宮殿嘅感覺啊？你完全你同我講，喂，我而家喺希臘邊度嘅古神殿啦，你都有人信喎？你見到天氣其實台灣台南嗰邊咧。天氣同埋嗰個污染咧係好少嘅， 冇錯。 所以你見到喺即係藍天白雲、陽光普照嘅時間係非常之多。你差唔多夏天嚟講咧，平均都成35-36度啊。 不過就要注意防曬。 係啊，你會見到每個人都攞住把傘啦，同埋要搽防曬，因為天氣非常之熱啦。咁你見到外圍咧都已經哇哇聲啦。嗱，不如講博物館裏邊 入邊有啲乜嘢咧？ 咁啊，博物館裏邊咧展出咗13-20世紀嘅一啲嘅古典嘅西洋藝術品為主嘅。咁啊，其中藝術品最豐富就係19世紀嘅法國一啲嘅繪畫同埋雕塑啦，咁但係由於咧佢裏邊係唔俾影相嘅，係啦，因為咧佢要保護翻啲文物，咁所以咧我唯有係口述啦。咁但係咧唔緊要，我口述都好精彩。我其實都睇下其他啲相，都會見到博物館裏邊咧，其實嗱出邊咧已經有好多好靚嘅雕塑，依個就係好似咧希臘嘅古神話裏邊嘅神像啦。好靚嘅，即係門口裏邊咧，你每個地方你都可以打卡影相嘅。咁裏邊除咗有古羅馬一啲嘅藝術之外咧，仲有文藝復興啦、巴洛克啦。嗱，你會見到依裏邊啦，偷影咗一張，你見到啊，似唔似喺依個羅浮宮啊？依個就係入咗去Museum 裏邊咧，嗰個圓拱形一個嘅 嗰個頂， 嗰個頂一個 dome 啊，你會見到咧，因為出邊係藍天白雲啦，再將陽光射入去嘅時候咧，你會覺得咧嚟個 哇，真係好似歐洲 啊！你睇下啱啱個光與影啦，咁其實我哋就展廳裏邊影唔到相，我就啱啱喺個 corridor 喺一個休息嘅地方裏邊咧插咗張相咧，你會見到咧完全我少少真係似去咗大英博物館啦，同埋佢定期每個禮拜咧都有唔同嘅一啲嘅展覽啦，同埋所有嘅導賞員咧。都是台南本身市民嚟嘅，嗱依張門票就係特登留低嘅，因為佢每張門票咧都係將奇美博物館裏邊嘅雕塑咧變成一張門票，依張係張飛嚟嘅。 哦，一張飛嚟嘅， 係啊， 我都幾特別喎。 你知唔知張飛擺落去，完全就好似一個雕塑品擺咗喺嗰個博物館裏邊，係好靚。即係佢係嗰種好用心去做，佢唔係 commercial 得嚟之後咧，佢係嗰種美學美感裏邊啊。你會見到依張相就係嗰個就係一個希臘嘅女神啦，再擺咗喺嗰個奇美博物館門裏邊咧。依張 ticket 咧，我每一次去博物館咧都收到唔同 design 嘅 ticket 嘅， 咁好開心。 係啊，咁我就儲緊佢咧，佢有日同夜裏邊嘅奇美博物館嘅相啦。咁佢做嗰張。 集邮啊要 系啊，所以你会见到咧嗰个感觉，你完全你会觉得人类嘅智慧咧，其实真系好厉害咯。因为你谂下喺咁多咁美丽嘅雕塑里边，如果我哋破坏咗或者全部摆喺 commercial 里边咧，我哋就唔会识欣赏。 冇错， 同埋好多学校咧，小学、中学咧，都好多小学生咧，佢哋会去参观，而佢哋咧系好安静去睇嘅，唔会去即系国内博物馆咧， 哇 哇哔哩吧啦，周围摸啊，周围嘈啊，咁同埋呢度好多家庭父母咧都会带住自己朋友咧，让佢哋从小去感受咧博物馆里边。嗱，你會見到咧喺外邊咧都好噶，啲草地都寫住噶，不可踐踏，個個咧都唔會去踩落去噶。我就啱啱經過自由通行兩邊就密穿個草坯，咁我企咗5分鐘，睇下會唔會人真係踩上去咧。 真係冇係咪啊？ 係真係冇啊！大家都好自律嘅，即係大家都知道要去愛護、保護依個嘅博物館咧，唔會破壞裏邊啦。所以咧，我會覺得都反映到嗰度嘅國民嘅質素咧係好高啊！ 哇！你會見到呢個感覺咧，真係好靚嘅。呢張就係啱啱上個月去啦。咁開始咧，周圍咧、 哦、一家大細， 一家大細。咁嗰時候開始喺個河邊有荷花 啊。 咁咧就好多爸爸媽媽 去野餐，係 啦，會帶啲小朋友推住個 B B 車咧，喺呢個奇妙博物館附近咧，你就見到一啲綠色綠油嘅地方咧，你真係可以攤喺個草皮地咧，望住個天咧，一個成個下晝就 O K 嘅。 所以其實無論係想入去睇啲展品啊、藝術品又好，甚至乎你係可能淨係喺側邊散步行下，咁其實都好舒服。 嗱，呢張相我超中意，就係我特登係等緊 Magic Hour， 即係到黃昏時候咧，當呢個奇妙博物館咧佢嘅燈咧亮起咗時候咧，同出邊咧呢只好似天鵝係 成隻鴨嚟嘅， 我鴨嚟嘅，咁咧係人工湖嚟嘅，咁但係好靚，因為咧呢張相我係成睇喺度咧呆咗，因為咧你會見到嗰個感覺係夜幕低垂啦，燈啱啱開咗，個天又未黑時候咧，你會見到咧有天鵝啦，亦都有鴨仔啦，沿住個人工湖喺度遊走咧，你會覺得。人生就真係本該如此啦，係咪？即係世事真係好紛擾嘅時候咧，當你見到咁靚嘅環境時咧，你會覺得個心都自然， 心都靜， 心都靜曬。同埋咧，佢個門票都好平，譬如我哋叫做一般民眾咧，就200蚊台幣，咁啊除四啦，即係50蚊港紙。喂，你可以玩成日，超抵啦。咁如果學生啦、老人家啦，或者本身佢係有殘障人士咧，佢係免費 哦， 係啊，咁所以其實佢係少少回饋翻台南人啦。總之你係台南市民揸住佢哋你哋嘅 identity card 咧，就已經唔需要用錢買飛啦。咁另外小朋友又唔使錢啦，或者有身心障礙、殘障人士咧，都係唔使錢啦。老人家就用85蚊優惠券、優惠票，咁非常之抵啦。 呢個價錢其實好多人都負擔到啊。 所以有一樣我好欣賞就係佢能夠將呢樣嘢咁好嘅嘢，唔係話只係限於有錢人睇嘅。而許文龍呢個咁出名嘅實業家咧，就希望能夠將呢樣咁美好嘅事，因為本身佢一個古典音樂愛好者，佢好中意玩小提琴，佢自己話收藏咗世界上1000個古典嘅小提琴，佢唔係話擺喺自己屋企度，佢係擺喺博物館裏邊， 一齊 亦都歡迎年青人，如果係有 talent 嘅話，你可以租佢小提琴，佢借俾你。或者佢每年都會揀選一啲有潛質嘅學生去呢個奧地利，去其他地方去修讀音樂。你會見到許文龍先生即場表演呢個小提琴啦，假如就係馬英九啦，前任嘅台灣總統啦。因為咧，佢同歷任幾位嘅總統都非常之好交情嘅。咁啊，見到哇，佢呢張相咧，我會覺得咧有一種慈祥老人家，雖然佢好有錢很有錢，但佢唔係將錢帶自己口袋裏邊，佢將佢嘅錢能夠分享翻，建一個咁有 回 饋社會啦，同埋佢愛音樂，獨樂樂不如眾樂樂，於是佢將音樂能夠同唔同人分享啦，咁亦都好鼓勵有年青人，如果有夢想嘅話，你可以申請呢個奇美一個音樂嘅獎學金嘅話咧，佢會將佢手上邊一個古典音樂嘅古典嘅小提琴送俾你。總之你有才華嘅話，佢欣賞你話冇問題。我將呢個小提琴我送俾你，讓你去繼續你嘅音樂道路。咁嗰樣嘢 要俾多啲人知道。 即係我會覺得呢個除咗地方，啊，呢個就係阿許文龍先生同佢太太啦。 好 sweet 啊，仲係。 係啊，佢今年已經89歲啦，佢仍然咧每個禮拜會拖住佢太太會巡視博物館。佢好低調㗎，佢唔會揾人咧，即係啲保安啊，個個跟住佢啊，大家係鞠躬啊，或者阿董事長完全冇㗎。佢每次去博物館咧都好低調，拖住佢太太巡一個圈。 微服出巡。 係啦，咁跟住會同啲人傾偈，或者佢有時咧即興咧會拉。小提琴嘅喎，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就會除咗欣賞博物館之餘咧，我欣賞埋一個咁出名嘅人手咧，我會覺得對 佢嘅精神 係啊，我會對於我每次行博物館裏邊多咗一份尊重啦。所以我覺得呢個地方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就係奇美博物館。好，我哋時間差唔多，我哋休息翻嚟 part two 咧，我哋會講一個奇美博物館隔離一個好好嘅地方，就係 Stella 一個下 part 古人堂文創園區啊！ 哇，呢個地方 真係喺奇美隔離啊！ 千祈都冇錯過。好，我休息翻嚟，我哋會睇。拜拜。 歡迎大家來台南七頭等你喲。 142年，清道光22年。 142年，英國同清朝簽署南京條約。 142年。在地圖上面多了地方叫做香港， 危機處處，陷阱重重，探險隊1842誓要尋找事實的真相。我劉世良， 我張王， 我陳仁啟， 我李嘉雲，探險隊1842 尋找本土歷史意義。 就係俾人